爱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。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我没有面目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在你心灵最深处，朋友别哭，我陪你就不孤独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再留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 朋友别哭，吕方。旧单车老情歌，给您听好歌听老歌的机会。接下来请欣赏伊能静演唱的你是我的幸福吗，林依轮的巴黎来的明信片和柯受良的温柔坏男人。 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

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